骑上你的马，朝着他去的方向。可我怎么还有些沮丧？沉默的南方姑娘，还想活，快快骑上你的马，朝着他去的方向。可我怎么还有些沮丧？沉默的南方姑娘， 其实并不可怕，因为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你依旧过着自己的生活，打游戏、看电影、吃大餐、旅行。等不到，你还是你自己，因为要等日出，必然会辜负安眠。但是不要错过山顶每一丝原本就属于你自己的风景。 每当我被你拥抱的时候，那是真的吗？沉默变成蜿蜒的河流，形容自在漂泊。每当我想念你的时候，那是真的。抬头望着美丽的夜空，星星正在闪烁。我有消极的理由，所以从不要求。你有坦白的自由，却从不对我说。

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，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。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最亮的星能否听清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 嗯，当时我看到淘宝计划的这个世界文案的时候，他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疯狂的演变，来不及看清一切的我们让我们应接不暇，内心世界的恐慌和煎熬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共性，即使在最失落甚至绝望的时候，该如何面对一切，这里面包括了自己和已经是面目全非的很多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。 因为明天还剩一寸记忆，泪水染红眼睛，所有的过往还灿烂无比，却不可及，对时间的离别深信不疑，因此才会想你。每等看见年华流逝散尽，就别回击。你问我发生了什么？目光的眼不动声色，心思最后不能触摸，温柔隐过。用天真换一个圆的爱我自己，像倦鸟归去留下的空气，安安静静。每等看见年华流逝散尽，

样的月光，作词人吴念真、罗大佑，作曲人李寿全，编曲陈志远。光听这几个名字，我们就知道这首歌为什么会这么多年经久不衰了。它也是1983年台湾金马奖电影《搭错车》的插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罗大佑《鹿港小镇》。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家是他一十八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清晨，鹿港的黄昏，还围着文明里的人和梦。